这首歌来自老狼和王静的《想把我唱给你听》。好了，各位听众，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五九，每天五点到六点的仙偷客栈哈，我是貂蝉，各位好吗？各位快乐吗？这里是仙偷客栈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今天呢是9月27号了，马上11国庆节就到来了。想问听众一个问题了，你们有计划好去哪里玩吗？今天呢不介绍好玩的地方，我们继续来介绍好吃的哈。说今天找的这个，可以说是一条吃货街了，80%的司机居然都不知道哎。说呢，这一条街呢开了十几年了，就在工体的东面，居然连好多司机都不知道它的大名，叫一个响亮又正经的名字，叫做红街。红呢就是红色的红，街就是街道的街，红街。但其实呢，它不是一个街道，也不是一个胡同，而是一个大厦。在不知不觉间呢，到现在这个整个大厦里面呢，已经藏了太多太多的好吃的了。那么今天呢，貂蝉也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哈，来介绍一下这个红街这个大厦里面到底都有哪些好吃的。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有没有一些你喜欢吃的食物呢？或者说你知道的一些美食是别人不知道的，来告诉貂蝉，貂蝉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让我们也去尝尝鲜儿吧。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哈，继续来说到这一个红街，这一个聚集了很多好吃的大厦哈。推荐的第一个餐厅呢叫做正泰 Amazing。这家餐厅呢是开在曼谷街头的 Amazing 味道，把曼谷街头活生生的搬到了北京哈，有会儿变色的这个神奇料理，也有家常的民间味儿。如果当天香料不齐全的话呢，宁可不买。哇，还蛮任性的哈。这里的冬阴功汤呢，来自大厨的祖传秘方，所有香料都是超过4天就直接扔掉了。哦，就是如果它的这个配料超过4天就直接扔掉了，不会再用的。汤的口感呢，层次分明，每种香料的味道都还在，这也是冬阴功汤的精髓所在哈。绿咖喱则是看到了右茄就知道是曼谷同款了，北京有很少这个加右茄的绿咖喱，就是右茄就是小的茄子吧，应该是这么理解吧。好了，这一家店呢叫做正泰 Amazing， 地址呢是位于三里屯中国红街4号楼106。如果喜欢吃这个泰国餐的话呢，一定要去尝一尝哈。地址呢是位于三里屯的中国红街4号楼106，正泰 Amazing， 人均消费大概在100多块钱左右哈。其实能吃到正宗的泰国餐的话，这个价钱，真的是不贵的。好了，我们继续来推荐下一家餐厅哈。这家餐厅的名字叫做成都一家人。一提到成都的话，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辣，川菜、火锅，那么今天呢，推荐的这个成都一家人呢，也是火锅，是要加茅台酒的醉人锅底。哎呦，加茅台酒的锅底，可见不得了。说呢，这家店的环境呢非常的古朴，菜品呢也很丰富，明星都频频来吃啊，并且还能饱览这个屯子里的风景的火锅，谁会不爱呢？说呀，每个辣锅里呢都要加一杯10年的茅台酒，这个酒不单卖，只加在火锅里面哦，可能会起到一个提味提鲜的作用哈。手掌大小的海虾呢，一定要来几只才对得起这个醉醉锅，把这个麻辣的锅底呢起了一个新名字哈，叫醉醉锅。而且呢，这家店的很多的这个肉啊，包括还有一些比较正宗的成都的吃法哈。地点呢是位于三里屯工体东路的丙2号。

一只什么鸟，呼呼呼，让我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它，但却听得到，呼呼呼，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欢叫。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 歌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欢迎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而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好了，我们继续来介绍刚才说到的那一个开在屯里的一条街，80%的司机居然都不知道。哎，刚才也说到了，它有一个响亮又正经的名字，叫做红街。红呢就是红色的红，街就是街道的街，红街。虽然叫红街，但它不是一个胡同，也不是一个街道哈，是一个大厦。在不知不觉之间呢，这个大厦里面已经藏了太多太多的好吃的了。刚才呢也介绍了一家这个泰国曼谷餐厅啊，叫做正泰 Amazing， 还有一个加茅台酒的锅底的成都火锅，叫成都一家人。我们继续来推荐好吃的哈，这家店呢叫做真滋味港式粥火锅。这个珍呢是奇珍异宝的珍，也是珍珠的珍哈。真滋味港式粥火锅，每桌呢都配备剥虾奴的海鲜大排档， 可以说呢，这是一家一座难求的海鲜粥火锅，很多大明星来北京呢都必来这家店去吃。鲜活的海鲜配上这个浓稠的粥底哈，吃完海鲜再喝点海鲜粥，想想就觉得幸福。而且我是吃过海鲜粥的哈，把这个海鲜跟粥一起熬制的话呢，真的非常的鲜，非常的好喝。说呀，懂吃的一般呢会先要一只大螃蟹，先把这个螃蟹下锅，这样的话呢蟹黄跟蟹膏会把粥底衬托的金黄鲜香，也会非常非常的鲜。先喝粥，喝粥同时呢服务员会把螃蟹帮你剥成一大盘的蟹肉，你只要直接吃肉就好了。而且呢像这个鸡尾虾、大龙虾、扇贝、生蚝、鸟贝等等的海鲜种类啊非常的多，每样呢服务员都会帮你处理的可以直接吃的程度，还有花椒、和牛等珍贵的食材哈。这家店呢叫做真滋味港式粥火锅，在中国红街的3号楼2层。地址呢是位于朝阳区工人体育馆东路丙二号中国红街的3号楼2层，叫做真滋味港式粥火锅。人均消费的话呢在100多块钱左右，这也是要根据你这个选择的菜品来定下了哈。价位呢其实也真的是不贵，如果有喜欢吃海鲜粥的朋友呢一定不容错过哈，可以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吃。叫做真滋味港式粥火锅，这个真呢是珍珠的真，奇珍异宝的真哈，真滋味港式粥火锅。好了，我们再来推荐一家哈，这家店呢叫做折火。哦，一听到这个名字真是想不到是吃什么的哈。但是呢这是一家和牛主打涮涮锅专门店。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了，你们知道和牛是什么呢？刚才呢我也是专门去查了一下哈，这个和牛是日本当今世界公认的品质最优秀的两种肉牛。其肉呢这个大理石花纹非常明显，又称雪花肉。由于日本和牛的肉多汁细嫩哈，风味独特，鸡肉脂肪中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很低，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因而在日本被视为国宝，在西欧市场呢也是极其昂贵的。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可能有时候去吃烤肉的时候去点一盘这个雪花肉的价钱也是非常的高，有的100多块钱一盘，还有的这个200多、300多一盘的也都是非常常见的。在北京啊非常少见的以这个优质全进口和牛为主打的涮涮锅专门店呢，各级别的和牛套餐一人一锅，以优质全进口的和牛为主打，严格按照牛的部位和等级来区分定价。哦，也是你要选择不同部位的肉，价格也是不一样的。专业挑选各种不同口感也有代表性的牛肉，涮的时候呢应该是折火最大的独创特色了，全北京独一份儿。而且呢不仅有这么好吃的牛肉，还有龙利鱼片、扇贝、鲍鱼等等海鲜也是一应俱全哈，喜欢海鲜的朋友呢也可以大饱口福了。这家店呢在红街大厦的4号楼101室，叫做折火和牛涮锅专门店。折火和牛涮锅专门店在红街大厦的4号楼101室，人均消费呢在300多块钱左右，这个价位呢就要根据你选择不同的肉的部位啦，不同的这个海鲜的这个菜品来定价了哈，其实呢也是不贵的哈。好啦，这里是鲜偷客栈，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哈，来跟貂蝉讲一讲吧，有没有一些你喜欢吃的食物呢？或者来跟貂蝉说一说，有没有一些你经常去光顾吃的一些小店非常好吃的话呢，值得推荐的也来告诉貂蝉，貂蝉会第一时间的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哈，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的《爱上你我很快乐》。 爱一个人的滋味，你是否看得清我那无缘的眼睛？最怕听见你说寂寞，我会放下自己来陪你。

头客栈， 仙头客栈， 仙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你是我心来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点在我心内的几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不论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内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对我到底有没有， 对我到底有没有， 沉默太久， 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 亮在我心来的几束光，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来自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欢迎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来推荐一家你经常去吃的餐厅，或者来推荐一家你认为比较有特色比较有特点的餐厅的话呢，也可以哈，都来客栈里来告诉貂蝉，貂蝉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了，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说到的那一条吃货街哈，叫做红街，红色的红，街道的街，红街。但其实呢是个大厦了，在不知不觉之间呢，这个大厦里面已经藏了太多太多的好吃的了。刚才呢有介绍了这个一家泰国餐厅，还有成都的火锅，还有上一段节目当中提到的真滋味港式粥火锅哈，是吃海鲜粥的，还有那一家和牛主打的涮涮锅专门店哈，是这种高品质的肉类哈，和牛的火锅。那么继续来推荐的这一家店呢，叫做赞烧肉，是石板门后摸黑大口吃肉。说呀，开在热闹的三里屯，厚厚的石板门却形同隐形哈，天黑才营业。店内环境呢神秘幽暗，哇哦，主打的澳洲牛肉和和牛烧肉牛五款组合是金字招牌， 哦，厨师呢会每天根据肉的不同部位和口感精心搭配五款肉，就算你每天来点同一道菜，可能吃到的都是不同的肉。这五款肉呢可能会有这个筛肉、板腱肉、眼肉盖、牛肋条，还有角切三角尖肉。哦，都是一些非常好的牛肉了，可以这么说哈。说呀，嫩成水的和牛在口中融化，如果感觉淡的话呢，可以稍微蘸一点这个海盐即可，也是味道非常的纯正哈，来回味这个牛肉本身的味道。这家店呢叫做赞烧肉酒厂，这个店名还是蛮有特别的哈，前面是一个赞，点赞的赞，赞烧肉酒厂。地址呢是位于红街的一层109室，红街一层109室，人均消费呢在200多块钱左右，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了哈。好了，我们继续来推荐餐厅。这家呢是京城老牌的有机健康餐了，叫做 TRIBE。 TRIBE 是京城老牌的有机健康餐。其实一提到这个健康餐，我们都知道了，可能是一些比如说这个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等等等等一系列这些，还有维生素啊，都是合理来搭配的。京城老牌的健康餐，有机概念，食材很新鲜，有专门的早餐和午餐，每份里呢都会写得很清楚用到的原料和酱汁，菜品的分量呢可能是为了健康人士准备的，所以会比较克制一些油类呀、一些肉类呀，性价比呢还是不错的。地址呢是位于红街大厦的3号楼1层入口南侧，叫做有机餐厅。如果喜欢吃这个有机的菜，或者说您正在健身减肥的时候呢，比较适合吃这一种餐哈，叫做有机餐厅。人均消费大概在100多块钱左右，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了哈。好啦，这里是鲜偷客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哈，也来跟貂蝉说一说吧，来推荐一家值得推荐的餐厅，或者来推荐一家你喜欢的餐厅。 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我的青春小鸟一直不回来。我们祖先唱了千万次，现在轮到他们的子孙来唱。日月轮回依旧，花开花谢依然，多少青春继续不悔。地下埋藏的未知，有付出的代价，是否我们已经忘记？黄花岗的灵魂，他们地下有知，能否原谅我们？按下生命照，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少年一去不回来。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心去真心了。 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没了。 这首歌来自郭靖的《在树上唱歌》，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好了，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说到的那一家非常红的街，叫做红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哈。在前三段节目当中呢，貂蝉也介绍了有一家非常火的泰国餐厅，还有在火锅底加茅台酒的成都一家人的四川火锅，还有真滋味的这个海鲜粥哈，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一些非常好吃的餐厅。那么继续的这一家呢，它的名字叫做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味道。可以说是一家吃家常菜比较普通的一家餐厅了，但是呢，这一家餐厅却是因为一道西红柿炒鸡蛋而红遍京城，成为每天排队的网红餐厅。说呢，每一份的西红柿炒鸡蛋都是来自小锅慢炖，酸甜的西红柿，这个软烂汤浓，将鸡蛋层层包裹，鸡蛋呢还能拉丝儿。说呀，各种超级下饭的家常菜都给食客了很多惊喜，根本停不下来，还有别处吃不到的私房菜。可以说是一个吃家常菜的餐厅哈，叫做妈妈的味道。如果去这一家餐厅吃饭的话呢，一定要点一点，去尝一尝这一道西红柿炒鸡蛋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吃哈。这家店呢叫做妈妈的味道，地址是在中国红街的6号楼110室，中国红街6号楼110室，人均消费大概在60多块钱左右。嗯，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哈，是这个吃家常菜的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我们继续来推荐一家很高大上的餐厅吧，可以这么说哈，叫做谢西兰。说呢，这家店藏着5253公里外印度洋的珍宝，哎呦不得了哈，他家的蟹呢。